嗱，好多人话香港同鸦片战争嘅关系好密切，冇鸦片战争就冇今日嘅香港。但系究竟鸦片战争嘅文物喺边度呢？好多人都唔知道，亦都揾唔到。嗱，我而家身处嘅咧就系香港坟场，而香港坟场里边最早最早葬喺呢一幅地方里边嘅咧，就系鸦片战争里边 William Bodie 舰长，就系英国战舰眼镜蛇号嘅舰长嚟嘅。咁当然有呢个石碑咧系翻新过啦。咁但係喺佢附近嘅睇到嘅英國海軍陣亡嘅官丁呢，佢哋都係寫住呢係1841年嘅，即係話喺鴉片戰爭裏面陣亡嘅。嗱，咁呢一個地方呢可以咁講，就係見證咗鴉片戰爭有關嘅文物唯一嘅地方啦。咁喺我隔離呢一度呢，就大家見到呢有一個中式嘅類似一個鼎嘅一個杯嘅一個咁嘅紀念碑。咁呢個紀念碑係咩嘅呢？呢、這個亦都係同鴉片戰爭有好密切關係嘅，就係、是、簽訂呢個南京條約嘅英國戰艦高華麗號嘅海軍官丁嘅紀念碑嚟嘅。咁而呢一個地方呢，呢、這、一個區域啊，全部都係同呢個當時鴉片戰爭作戰嘅陣亡嘅英國海軍呢係有關嘅。探險隊1842帶大家認識真正嘅香港歷史。好啦，剛才呢就我哋一路講呢個凌友詩今日喺人大出曬政協出曬位呢個事件呢，就反映到現行嘅共產黨領導嗰個嘅政治水平有幾高。呢啲嘢其實喺1979年之後係好少出現㗎啦，已經係。 唔係老等成好多呢啲嘢。 喂，禁絕個人崇拜，老等講到明㗎，當時係。 你諗下，我哋當年我僆仔同你僆仔嘅時候呢，見到前途談判都驚啦，但係老等又好，甚至乎嚟香港嘅許家團都好咧，不斷係安撫民心，就係話喂呢、這個係 OK 嘅，我哋共產黨都守承諾嘅，係咪？你諗下嗰陣時候，我記得我有一個老師同我哋講喺度，即係嗰陣時候中七嘛，啱啱84年簽聯合聲明嗰陣時候，我第一個跳起身講噶，因為佢問我啲同學意見嘛，好少嘅，我就話喂共產黨呢嘢唔係好信得過，佢話唔係噃。他說共產黨守國際協議的承諾呢，在過去日子裏面是沒什麼撻 Q 的。咁我諗下，喂幾十年之後原來我啱喎，就係佢即係坐你中聯合聲明都傻仔。 搬龍門囉。 係咪佢真係當我哋傻仔。 唔係好簡單。共產黨守唔守承諾呢，我覺得不能一概而論。 嗯。 最主要嘅原因咩呢，共產黨其實根本就唔係咩信奉咩共產主義馬列主義，乜都係假，毛澤東思想。 嗰啲係包裝嚟啫。 嗰啲係包裝。共產黨頭先我講點解同黑社會嘅社團係一樣呢，除咗利益之外就係實用主義。 嗯。 實用主義就係老等所代表嘅黑貓論白貓論。 係啊。 黑貓白貓佢守唔守國際嘅承諾或者條約係取決於對佢有冇利益。佢唔會一成不變一定唔守或者一定守。你好簡單 ,WTO, 佢唔開放市場，佢發覺對佢利益重大，佢咪一路採你美國佬都傻。入咗 WTO 十年啦，係咪所有嘅承諾當係假嘅吹呀。佢咪覺得有着數囉。好啦，一國兩制聯合聲明佢點解唔守呢，佢覺得屌你英國佬 ,2008 之後已經咁鬼弱勢脫歐而家搞到一鑊粥。 是 咪先 搞到我啲匯豐都 上一集 鑊泡 我同阿何俊仁講嗰個中美關係講到一段即係真人真事，當時彭定康93年嘅政改方案92年提出，然後93-94年嘅談判失敗，根本彭定康唔要直通車，好啦，當時處理嘅老平呢班人唔知點算，就去請示呢個鄧小平，93年嗰陣時連江澤民因為冇處理過香港事務㗎嘛，江澤民鄧小平 靠邊站， 只是問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第一英國佬是不是想食言不想交回香港，老平的答案就說不是，沒有這樣看不到英國佬會這樣做， 沒有這麼有吉士。 好啦，跟住問英國佬是不是想搞亂香港，當時老平的答案都說不是，看不到英國有這樣的動機， 是的， 跟住老鄧就說什麼都沒問題了，如果是這樣就 是他要英國佬要做一場戲光榮撤退有得他做， 他就看穿了、okay. 他就知道你有得他做，總之你告訴他97之後我們推倒重來，那就完了，你都不需要跟他開拖， 所以我們投了 你想想，如果你想想當日處理這個問題的是習近平、你估香港問題會惡劣到什麼程度 好大， 因為政改方案我相信斷水解放軍陳兵這個深圳河都會，我覺得即以這樣的低 B 的水平 圍香港這個邊境、 然後要你跪低 接著就告訴你 威脅提早收回， 你唔咩嘅話呢，我派鬼咁樣。 跟住股市暴跌，跟住提早收回，跟住 攬炒， 移民潮進一步加劇攬炒。所以鄧小平嘅務實主義呢，佢唔係不在於喂，但係英國佬你呢個直通車違反承諾，佢都費事同你講呢樣嘢。佢好實際睇個問題，你搞呢樣嘢為乜先？有冇損害到我國家利益嘅真正利益？ 會唔會收回主權有 問題？如果冇，最基本佢好認清楚就係話我嘅最主要利益咩？1997年7月1號係咪可以收翻香港？呢個最大。如果唔係，就反台啦。第二樣會唔會喺之前搞亂檔？第二搞亂檔嘅，我掹走曬啲嘢可以。掹走咗之後有冇問題？冇問題，咁咪得咯。使乜搞咁多嘢？ 所以咧，肥棒某程度上咧，令到咧 硬中共鬥而不破就係咁嘅意思啦。 亦都令到第一英國人喺離開香港嘅時候咧，有少少面子，唔係拋棄咗我哋啲即係管咗咁多年嘅人。因為老實講，當年其實佢一嘢就已經可以幫到我哋，就係起碼有居英權，等我哋唔使俾老共食住上我哋。 而家好似話會平權啊嘛，啱最近 我又唔好信。老實講，即係英國 起碼俾我哋用歐盟通道入境已經好好嘅。不過屌佢嗰頭啊！ 但是你冇忘記，就是因為英國佬在97年之前呢跟老共呢鬥得咁耐嘅話，其實我哋頭嗰十年都算係我哋香港人嘅黃金時間嚟嘅。因為起碼佢都要遵守即係中聯合聲明嘛，即係佢唔會撕破面皮話俾你聽，喂 即刻反面， 呢個係歷史文件，我聽完之後都喂你唔係呀嘛，大哥你唔係簽咗50年不變嘅即係協議嘅咩？英國佬講兩句嘢，你喺度呱呱嘈咁樣。 最大鑊係咩呢？共產黨已經陷入咗一個自己製造出嚟嘅怪圈，所以我話寧有斯事件係你將佢切片化驗，你就知嘅。咁多年冇出現呢啲咁樣嘅核突 show。以往就算你揾嗰啲曾憲子又好，乜春都好，發言都好，佢都係講一啲共產黨要講嘅政策內容，但係唔會用一種咁核突嘅政治誇張嘅文革式嘅手法嚟去表演噶嘛。好啦，即係話習近平， 我真係要返去認真睇睇你嗰個。 習近平係鍾意睇呢啲咁嘅嘢，所以全部嘅人都會鼓吹中共兩劍，就係咁嘅原因啦。包括對台灣、對香港兩劍，對南海主權問題有爭議嘅國家兩劍，對日本兩劍，對韓國兩劍，甚至對咩？你知唔知而家普京已經彎咗，就係話俄羅斯嘅企業要慎防俾人盜取技術啦。 俄羅斯都驚， 連普京啊，習近平稱為老友。 喂，俄羅斯已經喺呢度爐火純青喎， 卡人都爐火純青，佢都驚中共卡佢， 係咪？佢搞到美國嘅選舉，搞到 Donald Trump 一副都係，都係因為俄羅斯嘅啫。 好啦，即係話你全世界樹敵，然後你將喺國際上面你遇到嘅困境發泄喺香港人身上，台灣人看在眼裏，呢、這個我覺得牽一大牽一發而動全身，其實就係、是、好多人話香港絕境，香港冇得救㗎啦，咁啊，但你見到有習近平呢類咁嘅運勢魔王出現咧？你就知道呢天無絕人之路。 我覺得我哋仲有得 leverage 喎，因為點解呢？就係、是、因為始終即係台灣一日未統一嘅話呢，唔喺個囊中物裏面呢，其實香港仲可以做到一個角色，就係、是、喂嗱，我俾你睇啦，呢個一國兩制係越嚟越騰食，越嚟越搞唔掂。其實對台灣人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警醒。所以你2020民進黨或者係成個綠營裏面呢，好心你好好傾一個即係能夠贏到國民黨嘅候選人啊！即係嗱，我擺開即係係咪一定要出蔡英文嗰個問題？因為我諗蔡英文都係即係好大鑊㗎啦。如果唔係佢使乜咁樣，好似阿老鄧咁南巡啦，周圍落街啊，大佬。佢平時都係，因為佢係即係佢真係少奶奶嚟㗎嘛， 同埋佢技術官僚出身 嘅。係啊，同埋佢真係富二代嚟㗎嘛，佢邊度習慣即係搞呢咁嘅嘢嘅啫？ 佢唔係嗰種。民進黨四大天王嗰陣 唔係，即係佢唔係喺嗰個基層， 佢反而出任咩 咧？咁啊， 佢做嗰啲嘅國家安全顧問啊，嗰啲可能就啱佢，我覺得真係。 喂，咁你好好揀一個大家能夠團結一致去對抗老共嘅人出嚟，對你自己台灣人又好，對香港人都好，係嘛？對，甚至乎對即係呢個中國嘅同胞都好，喂，你俾啲顏色老共睇啊！而家佢好似食滑你咁。 嗱嗱，就算你話出柯文哲都好啦。如果民進黨同柯文哲達成一個共識嘅話咧，我唔相信柯文哲仲係一種嘅滑頭式嘅兩岸關係嘅政策。 但係如果上次姚文智嗰鑊得就已經得咗啦，我好擔心啊！因為點解我收到嘅信息就係咧，真係深綠嗰啲人咧係好 Q 憎柯文哲㗎。 覺得佢民粹， 嗰兩個契弟啊，即係賣甩我哋台灣人啊！佢覺得佢講兩個，佢係我當你第一次講錯，跟住你再講啊嘛。 嗱，台選舉政治不能太交，我覺得。即你好多時係咩咧？即係 choose the less evil。 我同意。 即係你實際上， 我覺得柯文哲我殺嘅，我殺 你相對起國民黨嘅大佬。 唔係，同埋呢度佢得一低口啫嘛。你 佢飛得起你咩？ 你揸住佢春袋容易啊嘛。 係啊，你佢飛得起你咩？你成個執政班底裏面佢有咩實力啫？係嘛？你總好過 同埋有鑊俾佢咩？ 由國民黨去執政啊嘛， 咪有鑊俾佢孭緊要。 等於共和黨同 Donald Trump 嘅關係啫嘛。 係啊，有鑊就俾阿 Donald Trump 孭咗佢。 Donald Trump 又唔係共和黨嘅主流，係、一個民粹嘅政客。好啦，共和黨同佢保持住若即若離嘅關係，一路夾住佢去對中共採取強硬政策嘅就係共和黨裏邊嘅核心嘅派系。咁佢想丟噶 ，Donald Trump 一路想丟嘅，我覺得。佢係想同中共握手㗎， 佢急於丟添，因為佢選舉嚟啦嘛，大佬。 佢咪自己咪上個禮拜又再講咯，就係話哇，如果有丟嘅話，美國嘅股市就會大升啦咁樣。 你有冇發覺咧？講開差少少講 Donald Trump 咧，佢個個都話佢啲 friend 嚟㗎嘛，習近平又係佢啲 friend 啊，金仔又係佢啲 friend 嚟㗎嘛， 普京都係啲 friend 係啊， 好多私交㗎嘛，大佬。喂，嗰個大佬係嗰個國策嚟㗎，唔係私交嘅問題。 嗱，好簡單 ，Donald Trump 呢類生意人咧，永遠都係deal maker，但你要記住。deal breaker 是什麼人呢就一定是國務院的官僚。所以我說中美關係到今天習近平都是誤判為什麼呢他經常都以為 Donald Trump 大權在握只要搞定 Donald Trump 的個人利益、中美關係就買多些薯仔什麼都解決的問題。所以我就說你看到的美國的外交政策對中共的外交政策轉向不是這一年的事來的。 兩三年呢 起碼轉了兩三年的了由 ban 呢個董建華基金會調查何志平開始，已經係即係嗰個嗰陣糯味已經出咗嚟嘅啦。其實已經 同埋佢一定會打台灣牌，因為我都不厭其煩再講一次嘅就係咧，我收到嘅信息就係咧，香港佢唔敢點喐嘅美國佬， 香港睇生意利益咧，我覺得 係啦。佢因為點解咧？原來咧就係、是、老共咧同佢哋投訴得好緊要咧，就係佢喺雨傘運動嘅前後咧。是即係喺背後搞事，當然美國佬梗係唔認佢搞事啦，係咪？咁但係咧， 我就覺得呢個係指定動作嚟嘅啫， 即係老共 嘅指定動作， 係咪？ 你記唔記得2003年 係 七一遊行之後， 係 嗰啲亞洲州刊成日死啄住一樣嘢，就係、 是、美國佬介入啊？ 唔係美國佬介入嘅證據係乜嘢咧？就係喺七月二號晚，記唔記得李卓人咪號召包圍呢個立法會嘅？然後就嗰陣時未撤噶嘛，23條啊，田北俊未叛變噶嘛，好啦，佢 即係黃怡宏整個宗旨出嚟啊嘛， 係啦，跟住就成日都問，究竟點解反對派會有電力供應？啲電喺邊度嚟？ 唔記得咗啦， 我唔 細節唔記得咗， 我唔理啦。嗱，總之就係咁啦。等於當日雨傘運動，點解9月28號啲人用 Telegram？ 呢個咪葉劉嘅問題。 唔係佢哋好低 B 㗎，嗰陣時候咧都成日有人問我哋咧，我哋坊間報紙都有賣啦，點解你包仔有水又成？ 我知啊，阿葉劉問我，我都話啦，打電話去維他訂一板礦泉水嚟，有抗榮酸2000多蚊啫嘛。 即係問 香港人大把俾得起啲錢啦，係嘛？ 個電用乜嘢？ 買個發電機幾多錢啊？ 咪有啲貨車係成架車俾嘅電你㗎。 支聯會搞咁耐，點會唔知道邊度攞？ 又關咩美國老事咧？屌你大佬，你香港 唔係嗱呢個我覺得佢攞嚟講咧。我覺得美國喺奧巴馬年代，包括喺民主黨執政年代，從來都冇嘗試利用香港去做反共基地。 冇。 六四係點樣？ 我可以親身證明呢。 佢只會係咩咧？見到你出事之後，佢紅個頭埋嚟，準備抽下水嘅啫。你話佢係咪策動成件事等於好似顏色革命咁呢？ 唔係， 絕對唔會。點解？因為香港係冇辦法叫起成個中國大陸。佢亦都好清楚，佢同烏克蘭係好唔同。烏克蘭叫起烏克蘭可以制衡成個俄羅斯。好啦，如果你從地緣政治角度嚟講，美國嘅戰略盟友一路喺亞太區都唔係香港，係咪？根本就係日本、台灣、新加坡。 唔係我，所以有多時都話咧，老共係對美國佬喺香港問題上邊係過濾嘅。因為點解咧？我親身證明嘅就係、是、我記得我喺2012年嘅時候，啱啱啊戴耀廷吹捧呢一個嘅佔中嗰陣，啱我嗰次咧就去美國啊，連我嘅所謂嘅咁低級嘅級數咧都見到個 under secretary 好似叫做 亞太區 assist 助理國務卿啊， 係啦，即係管埋蒙古啊、成成嗰啲咁樣。佢第一句已經勸我唔好咁搞你哋。 待住先，你記唔記得？ 係啊， 美國佬係支持待住先㗎嘛。 由頭到尾，無論 佢成個國務院系統都係有保守嘅，因為佢真係睇住美國嘅經濟利益喺香港嘛。佢話第一，我唔覺得你佔領中環係 work 嘅，對老公、策略上唔 work， 即係咁樣做咧，你係損害緊我美國喺呢度做生意嘅利益。呢個此其一，無論係唔同層次，國務院就算係低級少少嘅 Hong Kong desk， 甚至乎係佢嗰啲咩 assistant secretary 都好，都話呢樣嘢唔 work。再加埋啲智囊，佢話你咁樣鬥老公唔得嘅，因為咧。老共的性格就是咧，你軟佢軟，你硬佢硬，佢比你更硬。佢話我曾經做過克林頓年代，走去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嗰個階段咧，係老共唔得。你諗下，跟住佢就算啊喺國會裏邊嗰啲即係關心香港問題嗰啲議員咧，仲撲埋過嚟香港叫你包仔袋啦， 袋住先啦，係咯。 佢有教我㗎，佢話喂大佬，你哋即係作為政治人物要有道德勇氣，要有承擔責任嘅勇氣，有時。即係好似當年台灣，佢攞台灣做例子啊。佢話：喂，大佬嗰啲咁樣嘅萬年國代啱死咗個，你保唔保選咧？你都去搶啦，各位。喂，佢講得似層層啊， 這個、 大佬。 美國佬就唔係講大話。美國佬1972年之後嘅 engagement policy 咧，其實咧由基辛格做主導嘅 engagement policy 咧，一路主宰咗呢幾十年嘅中美關係，包括對香港問題嘅睇法。就係因為佢對香港問題冇獨立政策嘅美國。是附屬於中共對中共的政策。當對中共的政策是由基辛格主導的 engagement 和平演變為，他不是說接受共產黨永續，他只不過覺得要和平演變 才是最美國最大的利益， 符合美國最大的利益。好了，這個政策一路主宰著97前97後對香港的政策，所以他沒有任何的動機去理由利用香港去對立共產黨，這個 是謊言來的。我覺得 你想想那時候多緊張啊， NED 即是這個美國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他立刻出份聲明、 嗯、 因為那時候我們有搞的所謂的非暴力抗爭的嘛，他周圍 search 我們究竟美國佬有沒有捐錢給我們。 因為當時 好在嗰個我 中共死咬，你記唔記得梁振英話有證據，有證據證明係外國勢力 啊？因為點解嗰啲錢係我哋自己籌？ 到今日都攞唔出，攞唔到出嚟啦。如果有攞到嘅，一早攞咗啦。 NED 幾緊張，即刻發份聲明，話我哋嘅對香港嘅撥款，即係資助啲 NGOs 都好，係冇一個同佔中有 關。但係諗下啦，由當日其實中美友好，然後合作壓制香港嘅民主化，到而家調翻轉啦， 係。 你而家再同華府啲官員或者美國駐港領事或者亞太區嘅在內國務卿再傾咧，我覺得成個政策已經變咗。 喂，佢而家唔敢見我哋，你知唔知啊？連 Martin Lee 都冇乜，都搞唔掂啊！你有一次佢咪即係去到唔知同阿陳太攞獎，定係還是發表個演說咧？跟住想見國務院嘅人咧，係越搞越低級啊！求其招呼佢啫。 個原因我話俾你聽，佢唔需要你嘅，佢調翻轉。 所以我話佢而家嘅美國佬嘅政策咧嘅轉變咧，就係去搞台灣。 一定 咁而嗱、啊，我都覺得有 唔使諗啊！你問 我最近見到嗰、那個Brookings Institute 咧，嗰、那個鬼佬嗰陣時候，佢又寫過本書係關於香港嘅。佢、就向台灣人或者係甚至乎係蔡英文喊話，就話你唔好搞咁硬啊咁樣。我有少驚，因為同樣係呢一個阿叔咧，係勸我哋唔好亂搞佔領中環嘅。即係當然佢係好誠心誠意，我都相信佢係以美國為本。 呢、這個似咩呢？似當年彭定康嚟香港之前嘅情況。 即係阿麥理浩魏奕迅年代。 魏奕迅年代你知啦，魏奕迅係 China Quarterly 嘅總編輯。 夾派。 就係、是、呢我哋叫做中國通。中國通就由 Percy Craddock 柯利達開始。一路主宰住由戴卓爾夫人即係 Jeffrey Howe 即係何為年代。即係做主理香港事務啦、然後到 Douglas Hurt 啦，當時外長韓達德啦，其實全線後面出謀獻策嘅都係中國通呢班人呢，同基辛格係一樣嘅。我最記得 Percy Craddock 嘅嗰個名言係咩呢？我哋只有一支 test tube 一支試管嘅啫，我哋唔可以做兩次實驗嘅，即係你唔可以又試下同中共對著幹，又試下 engagement， 咁樣嘅話係唔掂嘅。美國我覺得在整個80年代包括六四之後呢，對中共的看法都是一樣的。克林頓年代更加明顯的，就算民主黨打人權外交都好，實際上他都是 engagement。 但我覺得我對這些中國通呢我很有懷疑，因為我發覺呢，因為他跟中國打交道太久，所以很多時候他都被人食滑了。 但是個問題當然基辛格這些是契弟，已經去到變成是 China Lobbyist幫中國做 lobbying。 喂，今次中美貿易戰習近平都找他做常賓去 要開公司的基辛格， 去罵這個整個美國國務院甚至乎 Donald Trump 甚至乎國會 勾曬 係咪 嗱喺英國 我覺得佢都勾晒 叫做中國通。喺美國呢班友叫做咩呢 ?Panda Hacker, 即係呢個擁抱熊貓派專係黑熊貓嗰啲人。好啦即係去攬熊貓即係代表佢哋攬中共。成個勾晒喺成個你到你睇而家貿易談判代表美國商務部長財長成個喺 Donald Trump 嘅 administration 裏面係冇晒呢班友㗎呢下先大鑊啊！咩萊澤希特嗰啲貿易談判代表啊包括佢而家其中一個顧問博明啊呢啲呢係英派英派不特止仲要係咩係同之前嗰本百年馬拉松嗰本書 Michael Fieldsbury 嗰本書講就係中共亡美之心不死嗱以往調返轉㗎嘛係共產黨指責美國亡我之心不死㗎嘛而家成個睇法調返轉好啦 唔係我就覺得好奇特囉喺即係Donald Trump 未上台之前呢喺我接觸裏面呢美國人其實係大部分啊，我喺唔同嘅無論智囊啊、國務院系統啊嗰啲咁樣咧，或者係佢啲民間組織裏面嘅了解咧，就係反而佢比我哋香港人對中國係更寬容。 哦，冇實，佢哋冇實。 係啊，即係甚至乎，例如有一個咧，曾經好似唔知喺 CIA 做咗好多年，即係啱退休寫了本書，佢後屘佢就送我本書俾我，我都要查翻出嚟睇。佢就話你睇下我呢本書，其實美國人同中國咧。其實一路以嚟咧都係好好嘅，由喺清朝嘅年代，你諗下當年義和團之後咧，咪有個庚子 賠款啦， 庚子賠款嘅。佢話第一個美國人係算啦，不如你叫你啲學生過嚟讀書啦， 咪幼童咯， 係啦。喂，佢話我哋美國人從來咧都係 engage 勞工嘅，咁所以咧，我亦都揾得到佢個成個 logic 喺邊度。你諗下雨傘運動嗰時候已經係咁啦，佢都認為。 但你明唔明啊？你頭先嗰番説話喺呢個副總統彭斯。是一個很重要的智庫的 記得 Hudson Institute 演講 不是他那段也 OK 的那個上半句跟你說是一樣的 是啊 他說我美國人爭你中國人什麼東西 是啊 是不是 我每一次都救你啊 每一次我都幫你然後 由庚子賠款開始 你今天用舉國之力來打垮我所以我就說那個是一個叫做冷戰宣言即是那天的篇嘢。 我後期有一個想法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就是因為他有很多特務呢即係佢真係要交差咧，就真係將美國變成佢一個假想敵，而佢報翻上去即係中央嘅時候，或者佢成個特務情報系統嘅時候咧，係講誇咗，講誇咗美國人嗰個參與。即係如果唔係佢點搞維權啫？即係你睇翻雨傘運動都知嘅，佢成日都同我哋啲人講就話喂美國人即係好古惑㗎，美國人喺度參與，我唔係喎。我可以做親身嘅見證喎，佢哋真唔係咁諗喎，其實同你差唔多嘅啫喎。 我覺得佢第一，佢先天上佢有個傾向，所有嘅政治都係外部勢力，即係內部政治問題。佢唔承認自己嘅政策有問題，所以香港人 即係揾個責任嚟推。 香港人反嘅原因係因為有外部勢力煽動，而唔係話因為我共產黨嘅治港政策失敗。呢、這個就係令到，就算你話 佢為咗自己開脫，係 啦，你話就算佢啲特工係亂 Q 咁噏都好，你上邊做政治判斷嘅人，你唔會淨係睇。呢、這個總參議局或者係呢個國安一局嗰個翻嚟嗰個報告㗎嘛， 你應該揾多啲 source。 你有好多 source， 你有政治嘅 source， 你有情報嘅 source， 你有軍隊嘅 source。 我覺得上有即係好者，就係下有 下有甚言咯。 下有甚言嘅原因就係在於咧，因為點解上邊咧已經基本上係定咗呢個咁嘅調，係 啊， 就話咧係外國勢力嘅干預。 我哋嘅政策冇問題㗎。 如果唔係咧，我啲 subjects 啊，即係我啲子民啊，係唔會咁抗拒我嘅，因為佢呢個容易開脫啊嘛。 咪即係丁蟹理論囉我冇錯囉其實就係、是。 喂就算你慈禧嗰個年代都係咁啦。 係啦。 都係搵即係英國人德國人美國人嚟即係做借口㗎嘛。因為呢個係加強自己內部民族主義同埋向心力嘅一個其中一個方法。 但係我覺得 最便捷嘅方法。 習近平係喺呢方面權術方面佢係叻嘅。佢叻在咩呢佢識得用呢種嘅樹立外敵嘅手法。嚟去鞏固自己 嘅政權， 原本你就知道習近平接班，佢嗰個基礎係不穩固嘅。除咗薄熙來嘅挑戰之外，仲有老江留低嗰幾大利益集團，包括徐才厚、郭伯雄嘅解放軍集團，包括係呢個周永康嘅石油幫，仲有令計劃嘅山西幫，係已經個改革開放已經係國家政策同央企同地方利益整體結合埋一齊一個利益集團，所以佢嘅政權係唔穩固。佢嘅方法咩呢佢就係出口轉內銷啦，開始。 係， 我要打低美國，我要實現偉大民族復興，成為呢個全球嘅強國。我哋加強喺國際事務嘅發言，喺地緣政治裏面嘅影響力。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即係利用外交去解決自己內政嘅問題。 Yes， 建立佢自己嘅偉大嘅權威。我就係話美國佬係好鬼蠱惑嘅。 所以佢吹下吹下，佢自己都信，可能係 佢自己唔信都美國佬當你係真。呢個等於侯賽恩當日犯嘅錯誤係一樣。侯賽恩話自己有大殺傷力武器，呢個佢絕對係假嘅，其實。但係美國佬咧就係咩咧？弄假成真。 嗯， 就同港獨問題一樣啦，同民族黨嘅事件一樣，佢就弄假成真。好啦，你周圍吹話自己有，啱啦。我就當你有啦， 食住你上。 你睇當日而家奧斯卡嗰度其中一棟提名電影《為富不仁》，就係、是、講副總統呢個 Dick Cheney 同埋呢個國防部長 Rumsfeld 倫斯菲點樣夾手夾腳將美國帶入去伊拉克戰爭裏面。 嗯， 你根本上成件事而家係翻版，你問我。而呢個世界真係好少遇到一個咁偉大嘅天才，人哋 set 咗你時碌架，你自己走埋去不特止，仲要掹把西瓜刀出嚟。我話你有。你咪走去抌個核子彈落去囉。 嗱，你講呢個教訓呢，關於嗰、那個即係伊拉克大殺傷力武器嗰樣嘢呢，其實無論當年嘅英國工黨貝利亞 孭曬飛啦， 小布殊孭曬 武器專家自殺啦，你記唔記得 幾大禍？喂，所以你老共呢有時係真係戇居，你真係中呢個美國佬嘅計呢？ 美國佬都要不斷尋找敵人㗎，對唔住，美國雖然係一個民主國家， 嗯， 但係佢哋點樣去鞏固佢哋嘅政治領導嘅權威，點樣集結嘅力量，一樣係要尋找敵人，未必係戰爭， 嗯， 但係佢需要尋找一個新嘅敵人去 replace 咩 ？ISIS 反恐戰已經結束啦嘛， 嗯 ，ISIS 已經崩潰啦嘛，嗰啲聖奴已經走翻曬出嚟啦嘛，咁你諗下啦，而家好簡單，美國佬嘅頭號敵人啱啦，所以我話彭斯喺黑森 Institute 嗰篇演說，其實根本上就將所有鷹派嘅意見炒埋一碟。你頭先講嗰啲，我個庚子賠款之後，我係對你點點點，美國人從來。 對你 和尚 冇衰過， 欺凌過你，欺凌過你中國人， 一片寸土都冇攞過。 你而家就嚟攤我啲嘢。 喂，嗰陣時候你記唔記得，即係嗰啲法外治權咧？喺清朝嘅年代，美國人有冇個咩㗎？ 治外法權有㗎，都有㗎。嗱、 okay. ， 只不過佢冇一個所謂嘅領，即係 scrapbook of concession， 即係嗰個瓜分勢力範圍。嗰陣時佢冇自己劃定我呢個勢力範圍係我嘅。美國人反而最多係咩咧？傳教同埋搞教育。嗯，因為嗰啲嘅即係南部浸信會啊嗰啲， 我記得 係啦，就 是、我哋當年嶺南有好， 今日喺廣州 全部都係啦， 嗰啲咩培道中學啊、嶺南啊嗰啲，全部都係即係浸信會，美國浸信會， 美國佬搞啊嘛， 美國過嚟搞，同埋搞女子教育， 咪、嗯、所以其實美國人對我哋真係唔係幾， 相對嚟講 係幾， 相對其他列強嚟講， 即係真係冇透過船堅炮利嚟即係逼你就牌嗰種 嗱。但係你問我中美關係其實係中共內政嘅主軸、 嗯， 你由老等老江都係。是嗎？到習近平，我覺得最後尾一根稻草是什麼呢？除了大抓捕之外就是修憲了。去到那一下就整個美國的親華派是失去了發言權了、 嗯。 你怎麼說服美國公眾？再說下去人家就當你收共產黨錢的了，跟香港一樣的了。當你零有私的了。 當你是機。 是啊，當你是收銀機的了。是嗎？不是機身格啊，是收銀機啊。是美國版收銀機啊。咁啊大鑊啦，所以基辛格都收埋皮㗎，我覺得。 唔係，所以我諗嗰班咧，即係以前咧都撐嘅習近平嗰班智囊， 冇啦，轉曬。 我都要揾個機會再去一次去美國嘅時候。 你睇其中一個 David Sumber 撐曾慶紅，2007仲係撐。 聽佢而家點兜？ 喂，而家全面強硬啊，變咗。 你知唔知佢嗰陣時候點樣說我哋接受呢一個嘅？ 待住先， 待住先。佢話你其實咧，佢真係用老恩嗰套嘢一盤大棋嚟嘅。他說香港是一個實驗品來的嘛，你給個機會習近平在這個問題裏面是能夠過到關的話，你不要給 setback 他，我最記得他用這個英文、 嗯、 他說如果你不代的話 corner 死你嗎， 你是會 corner 到習近平的。喂，他說得七情上面的，那個阿叔都成七十幾八十歲人啦，中國通是嗎，亦都曾經在香港住過，是 KG5 畢業的。 喂，當時你就不懂答他啫，你說美國佬你 engage 咗中共咁多年，1972年到而家， 你有冇發覺係？ 你有冇發覺乜嘢都 achieve 唔到啊？你以為和平演變到佢，而家佢嚟嚼你啦？ 唔係啊，我嗰陣時候嘅答法就係話，我話佢賣甩咗我哋好多次啦，喺嗰個普選嘅問題上。 唔係啊，係美國佬後知後覺到一個地步，所以話佢哋唔清睇清楚香港問題，係令到佢對中國出現誤判，就係咁嘅原因。 嗯， 如果佢睇清楚香港問題嘅話，佢會知道呢個 engagement 最終共產黨係唔會因為你嘅 engagement。而佢嘅執政黨一啲基本嘅核心信念會改變嘅。 不過美國人咧計呢條數咧，我覺得咧，即係佢梗係計自己盤數，唔係計我哋盤數啦。佢就覺得喺香港問題上面，佢都係 leverage 緊啊嘛。即係話我喺香港嘅問題上面讓一下， 甚至乎即係開宗明義地說服我哋呢咁嘅人，即係要去袋住先嘅原因係在於咧，就係對美國嚟講係換取最佳利益。 美國佬佢好虛偽嘅喺香港政策，我話俾你聽。 係啊， 由90年代開始，當時我就算係僆仔，我已經有咁嘅感覺㗎啦。 嗯， 一方面佢就捧起李柱銘呢班人。 嗯， 點解咧？就係每次去訪美揾個國家安全顧問啊、國務院啊、揾個國務卿啊， 大款你見你， 你國務卿啊、Condoleezza Rice 啊、奧呢、這個咩奧爾布賴特啊呢啲咁樣。好啦。捧起你之後呢，現實上佢抵嗰陣對中共根本上就係好務實嘅。 你諗下當年李柱銘其實佢都幾愛國啊，鋪鋪啊喺最偉國嘅待遇問題上。 佢撐啊，支持最偉國。 甚至你後期2000年到中國搞奧運2008年、嗯、喂 ,Martin 喺嗰啲咩華爾街日報啊嗰啲寫文撐場 㗎。佢哋都係信和平演變囉，我覺得。 喂，你問我 ,Martin 一定俾美國佬 convince 到佢要出嚟扮演呢個角色， 一定係啦，唔使諗，我覺得呢、這個亦都係符合美國嘅國策。不過， 即係呢個係似我條僆 ，OK， 我 用佢把口講啊嘛， 因為佢知道佢同老共唔啱，大家各取所需，美國人話得老共 ，Martin 會撐最為國待遇嘅， 用佢把口講咪最有說服力咯， 撐北京奧運嘅，唔係我事後咁諗咋。我唔係事前即係估到嘅，但係我覺得美國人喺玩呢啲政治嗰度呢係蠱惑仔嘅。 好簡單咋嘛，北京奧運之前呢、這個南蘇丹出現人道主義危機，就係、是、達富爾地區嘅軍閥混戰。 嗯， 當時米亞花路嚟香港 FCC 呼籲，要求史提芬史不保持去呢個奧運嘅藝術總監嘅地位，同埋、 嗯、 要求國際制裁中共。 嗯， 中共話我哋根本冇參與南蘇丹嘅內戰。 嗯， 何志平案咪揭出嚟囉。 嗯， 就係、是、軍火石油換軍火嘛， 係 喺南蘇丹支持嗰啲嘅對戰嘅派系軍閥啊嘛，根本上美國佬知唔知道你問我，一定知道，一定知道中共何志平喺南蘇丹做緊乜嘢。而家個問題就係咩呢？當佢未同你，等於薩達姆係中央情報局培養出嚟，喺、 嗯、 兩伊戰爭裏面去對付呢個伊朗，就係咁簡單。拉登。其實 喂，以前是 friend 嚟嘅，喺兩伊戰爭嘅時候， 阿富汗戰士對付蘇聯嗰陣時候，拉登嘅聖戰組織就係美國嘅朋友嚟嘅。 嗯， 但係美國當佢發現咗佢嘅國家利益受損，或者養大咗你，你懟翻我嗰陣時咧，即係嗰種癲狗性格一撳掣咧， 癲個老公嘅， 就癲個老公。你問我，其實就係好簡單。 唔係，所以我哋 係冇任何一個理由同中共開拖嘅。你問，我覺得啊， 我僆仔 從美國嘅利益嚟講啊， 我哋僆仔左交嘅時候咁憎呢個美帝。是有啲道理嘅， 但係佢而家問題就係佢要收， 幾快賣甩我哋？ 佢要收亦都難啊！你睇下德國嘅外長出嚟講，通訊局長出嚟講話，我哋冇禁止華為嘅投標， 嗯、 不過我哋會收緊個通訊條例，即係防止嗰個國家安全受損。bla bla bla， 琴日美國駐德國領事館發個聲明，公開聲明， 嗯、 就話如果德國容許華為投標嘅話， 嗯， 將來情報共享就冇你份啦。 我就啱最近咧，就係、是、我啲同學嗰個 group 裏邊咧 ，share 咗一篇咁嘅文出嚟。我覺得德國人咧又即係奇奇怪怪嘅。嗰篇文咧就係、是、好似 foreignpolicy.com 裏邊咧就係、是、講德國 position， 無論佢分咗幾個範疇嘅。佢就話咧係政治利益上邊、經濟利益上邊，甚至乎咧喺竊聽嘅問題上邊。因為點解咧？我嘅經驗咧，德國人咧其實咧係痛恨美國人嘅。因為點解咧？默克爾咧嘅電話咧，只要你美國 CIA 都走嚟聽 佢啊嘛，係啊。 你知唔知嗰篇文啊？我唔知嗱，我未細心研究嗰篇文咧，即係我快立咗一次咧，就係佢話咧，喂，其實你我唔知點解德國佬要幫老共講説話嚇。佢話第一竊聽華為嘅已經抄咗好多嘢出嚟，但係其實你都冇實質嘅證據。我唔知個人係講堅定流啦嚇。佢話第二竊聽得最多嘅係你美國佬啊嘛。OK， 咁我唔接受呢個邏輯 嘅。嗱唔緊要啦，即係你聽佢講下嗰啲argument。佢就話經濟利益上，如果今次我唔搞呢個 5G 嘅話咧，我起碼咧係倒退兩年嘅美國德國經濟。咁而政治嘅利益上面，點解佢咁唔中意 Donald Trump 嘅原因就喺呢一度。佢就話咧，喂，本來以前奧巴馬嘅 administration 即係左膠年代咧，你係想成個歐盟咧係即係團結一致。而家咧，你 Donald Trump 咧就係想佢哋分化啊嘛，搞 confrontation 我唔代理嘛。 所以我覺得嗰篇文咧係其實反映到德國人嗰個心態嘅。嗱，我最近都有一單 case 係同德國人做噶嘛，我就喂，不如咁啦，我同你 Zoom meeting 啦咁樣。佢話我唔用美國人嘅嘢，因為 Zoom 係美國噶嘛，因為嗰啲 software 係佢噶嘛，因為佢哋反而話佢哋懷疑 即係美國佬係多過老共， 即係兩個都係撲街㗎啦。一個就 係瀨曬衣服，佢 證明咗已經係撲街美國佬，一個就未證明，估計佢係撲街。嗱，但係我覺得咧呢單嘢咧，美國佬係可以逼到德國屈服嘅。其實如果係去到軍事通訊， 不過我覺得德國人 去到情報呢個層面嘅話咧，呢個就係國家安全嘅層面嚟。 佢咪喺中共同埋美國嗰度 leverage 咯。在兩邊拉扯最後拿自己最大的利益，德國人這件事都很聰明的， 德國人都很務實的， 是的，喂，我沒有理由為你中國人的所謂的人民主和人權要得罪老共，老實說他過我的經驗給我其實是一個好的經驗，你想想劉曉波，喂，他真的派德國的醫生， 他會出手的， 是不是留下要走佬，以前就去美國的，現在都去德國， 去德國是因為麥克爾出聲嘛，其實 是的，所以德國人在這個問題上面那個誠信是不錯的，不過看看今幕怎樣。 我覺得貿易戰有那個協議的機會很大的了，其實如果劉學再去談那個已經去到進入那個文本的內容的草擬的話，那究竟之後會不會禮節性有些的去哪裡簽約啊，這些呢就是看看那個氣氛好不好。 不過我覺得他應該是換另一種形式， 但 是美國不再用即是 tariff 呢樣嘢嚟同老共鬥， 嗱呢個係一個 換個第一個戰。 我相信中共即係而家嗰啲聽緊嗰啲節目嗰啲人咧，都袋錢落你哋袋嘅。其實美國而家係咩 ？engagement containment 一齊用，又為 交替運用， 又為嗱呢個就同頭先我分析嗰陣時咧，好大嘅分別嚟嘅。engagement policy 1972年開始咧，點解香港問題進入唔到中美關係嘅視野咧？係因為佢個主軸冇變過，等於英國嘅嗰個嘅中國通。由柯利達爵士一路開始，那個主軸沒有變過，就算去到 Douglas Hurt 又好乜都好，那個年代都好，就由到戴卓爾倒台馬卓安執政都沒有變過。好啦，就算你話彭定康尼去搞政改都好，他不是試圖去動搖個主軸，所以鄧小平一問是不是不想交返，不是搞定97之後可不可以拆走他的東西，可以，那就完了，那場戲是假的， 大家各自扮演角色， 是沒有傷筋骨，就扮角色扮演而 已。 我覺得美國而家係咩呢？佢唔係全面轉向圍堵，好似你咁講，佢而家係左右手兩拳一齊用。我適當時候用圍堵政策，我對付你華為，我就係圍堵啦。一個直接損害美國嘅通訊 經濟利益、 科技嘅利益。好啦，你問貿易戰，你買多啲嘢乜乜乜冇所謂。就算你叫我俾面你習近平，你翻去自己吹自己成功說服美國佬中美重建貿易互信乜乜乜，有得你吹咯。呢啲虛嘅嘢嚟嘅啫嘛，其實係。但是第二個要看的是什麼呢？我覺得美國駐港領事已經warn了，就是說今年國務院提交國會的委員會的香港關係法的報告會有很嚴苛的批評，其中一件事大家沒有留意的 引渡條款 是逃犯條例，因為當日的批評其中一件事是一個澳門的黑客是被林鄭月娥放回大陸嘛，你今次還要踩下去美國那個要害那裡。好啦，所以說你不單止大灣區，不單止科技，不單止戰略物資的轉移， 不是啊 ，Snowden 嗰單嘢咧，你老共都係離譜噶嘛？你香港係同美國有互相引渡協議嘛？即使你覺得美國佬係契弟都好，佢唔啱都好，喂，咁你冇理由兩嘢就掟咗佢去過俄羅斯噶嘛？ 佢仲要聽通知，快快啲走啦，唔走就頂唔住美國佬噶啦，咁啊， 咪係咯， 香港政府啊， 喂，老實講，喂，你同人簽咗引渡協議，咁你都要守個 protocol 噶， 冇噶啦，所以我就話咧，就算貿易協議簽咗，股市升都好啦，我話俾你聽。香港在中美關係裏面陷入漩渦這個趨勢已經告別了過去那30年的格局。 同意。 過去30年格局是什麼？美國不會拿香港問題來跟中共鬥的。 從來都不會。 從來都不會的，因為它的主軸就是 engagement 嘛，就是基辛格。 所以我就擔心，今天我的想法都是的，它如果它的智囊這樣去warn蔡英文，叫它不要即好像當年陳水扁那樣玩出火的話，其實它都是拿台灣這張 plane card 呢來跟老共講數的。 很簡單的，我覺得下一步其實不是台灣什麼升級領事館軍事協防，只有這一步共產黨才會真的追到認，我告訴你聽。美軍有沒有協防過台灣？其實在金門炮戰的時候有軍事顧問在台灣，但是之後表面上1972年之後你確認了我台灣是我條僆嘛，中共已經是吧，所以我就說1972年之後中共永遠失去台灣就是這樣的原因嘛，你認咗係我條僆啦嘛，好啦，咁就完啦。但下一步你要制衡中共嘅軍事擴張嘅話，亞洲軍事擴張嘅話咧，呢個就係最實質嘅一步嚟。遠比你喺走去南海嗰度攞個軍艦喺度行嚟行去啊， 是那個實際的影響。 其實維持現狀的台灣其實是對美國人的利益是最大。嗱，無論吉統、吉獨、其實都不是美國最大的利益嚟噶嘛，係咪？嗱，吉統即係話已經變咗老共嘅囊中物之後，喂，咁美國仲點打台灣牌咧？好啦，吉獨好啦，當即係老共習近平嗰日即係心情好，所以最後冇開戰啦。咁美國都唔用唔到呢張牌噶嘛，只有而家呢個 status quo 嘅時候，先至係對美國人係最大的利益嘅。就是由得佢，即係唔係由得佢，而係保持而家呢個現象。有時同老共抗爭，有時就借台灣打台灣牌，甚至乎買武器又好啊，甚至乎有時即係升級佢嗰、那個，即係 upgrade 咗佢嗰個領事館啊。佢執到好靚噶嘛，其實佢嗰個即係基本上係半領事館嘅形式噶啦。喂，呢啲咁嘅做法咧， 準領事館嘅建設嚟嘅， 係對中共嚟講咧係自治同嘅。在台灣的問題 真正入獄的啦，其實那個比香港問題更加入獄， 冇錯。因為香港話曬喺主權已經移交咗啦嘛，即係喺 中物啦已經係 喺嗰個法理個問題上面根本係唔需要再爭拗嘅。即使佢抗唔抗咗到我哋香港人都好，但係始終都係我嘅。但係台灣到今日為止，而家佢咪就係瞄準台灣，所以台灣人要爭氣㗎。即係講嗰句講再講多次都係。你繼續撐國民黨又好，撐藍營又好，你自己攞嚟戰嘅啫啦。 好啊，嗱，今個禮拜之內，我估大家好快都會睇到呢個中美關係嘅即係貿易協議裏面嗰個嘅即係結果㗎啦。我覺得劉學再過去今次再傾咧，我相信都係埋尾㗎啦。咁咧就究竟下一步係點咧？咁樣就星期四晚咧就阿湛國陽就預告下啦，都揾咗明德上嚟，就係講講呢個中美關係。咁啊，大家唔好走住啊嗱。有彩蛋送，好多人話彩蛋播咩呢咁樣。 唔明德點樣埋尾呢，佢嗰陣時候講到。 講到好大呀。 係囉。 佢都係好大。 越吹越大㗎喎 佢。 佢 都捉緊盤好大嘅企佢都。 係囉。佢講到大到。嘩，以為美國佬真係為咗我哋香港人或者中國人。 點呀， 泄一啖氣咁 喎。派呢個海軍陸戰隊嚟呀。解放香港梗係唔會啦咁樣。咁一間呢就會播出呢個半個鐘頭嘅呢個彩蛋呀，就係講波嘅其實。咁呢就頭先我喺節目開始講過㗎啦。足球話講緊。就是呢，因為我們呢要挑戰這個馬會在香港壟斷這個足球博彩業的這個權威，還有呢那種的就是老點手法，所以呢才就想了一個這樣的節目出來，就找了一位的就是專研這些波盤的朋友 Joseph， 就跟我一起呢就是聲音而已，就沒有片看的，其實因為呢不播得片的、 啊、 侵權的哦、一播親嗰啲足球比賽嗰啲片 段，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個花生台試過一鑊啊，大佬佢播歐聯嗰啲片段啦， 係啊，阿朱， 哇，搞到我哋真係 一 副都係啊，大佬， 咁所以大家就奪命撈鬆就到此為止啦，咁就希望大家跟住可以咧就繼續聽落去，咁咧就我最後尾都有解釋嘅，點解要喐呢個馬會嘅，其實頭先我開始都講咗，其實 ，OK， 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跟住落嚟嘅就係呢個奪命大球場， 好，拜拜， 拜拜。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點鐘，奪命撈鬆， 重奪香港。 好啊，嗱，真係呢個醒目嘅聽眾咧，就呢個時間咧就唔會即刻走住嘅。咁呢就係呢個奪命撈鬆逢星期二之後呢，我哋而家畀個彩蛋大家，就係、是、有水冇水就睇呢個半個鐘啦。咁我哋呢就有個新嘅節目，就係淨係聽聲就睇唔到我哋樣嘅，因為我哋呢個同我拍檔嘅嘉賓係一個神秘人嚟嘅。咁呢就節目叫做奪命大球場，咁呢同我拍檔嘅呢就係、Joseph，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Joseph。 大家就聽到聲音就見不到樣子，那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做一些很危險的工作。 是。咁隨時有生命危險。 本來就應該好像 ViuTV 咁呢，就俾個嗰啲大頭佛。 嗯。 即係嗰啲電單車嘅大頭佛你帶住嘅。咁但係本來提供大頭佛嗰人就冇嚟。咁所以唯有第一集呢，我哋就呢暫時就只聞其聲就不見其人啦。咁我想問下 Joseph， 點解你呢個工作會隨時被人揼呢？咁 嗱，我嘅工作係做啲咩嘅呢？即係其實我本身呢係一個研究大數據嘅人嚟嘅。 喔、哦、即係徐少華啲 friend 嚟 嘅。係啦，不過大家做嘅範數就唔係太一樣嘅。咁我呢就係利用呢個大數據呢嚟到去分析究竟呢個足球嘅結果嘅比賽結果，就係咁樣樣嘅。 喔、哦、但係你好似讀就唔係讀呢科㗎噃。 係，我本身自己就唔係讀呢科嘅，我本身呢就係讀呢個一般工程學咁樣。咁但係呢本身我係一個球迷嚟。 其實係建築工人啫係嘛。 其實就 講笑啦， 係 高等學府嘅呢個高材生嚟嘅。咁呢大數據同我哋今次呢個節目啊，講明大球場就梗係同波有關㗎啦。咁大家都知道我係一個即係由呢、這個點講呢，我捧曼聯係由呢、這個粒神年代㗎喇，踢中場嘅年代，因為呢個一路唔係添啊，佐敦嘅年代，早佐敦嗰陣時已經係曼聯嘅支持者，咁一路幾十年嘅球迷。咁、 嗯、 但係我睇英超多，同埋呢我就好奇怪，我唔賭波嘅。 係，其實我都係。 你就淨係賭波就唔睇波嘅。 我個發展個歷史係咁樣嘅，即係其實我一直以嚟我都係一個球迷出身嘅，即係我中學嗰陣時都係經常籃球又睇，足球又睇，本身都係一個標準嘅球迷嚟嘅。 即係運動迷。 係啦，我本身又做運動，又會踢波，又會跑步，又會打籃球。咁但係入咗大學之後呢，就發覺好得意喎。即係聽啲 lecture 或者聽到一個 seminar 講一樣東西，就係講關於大數據。因為我入大學嗰陣時呢，即係幾年前呢，啱啱開始興起講開關於呢個咁樣嘅主題。咁我開始有興趣啊，究竟呢個議題係講啲乜嘢嘅呢？咁同傳統以前我哋講統計學即係有啲咩分別呢，咁開始就研究落去。咁而本身因為我是一個球迷啦，咁好容易啊，香港呢個賭波係合法嘅，咁然之後好容易就會睇下啊，究竟會唔會兩者會有一個關係呢？點知呢就係、是、一入豪門深似海，就一做呢就做咗咁多年，就由一個以前我只不過係用呢個叫開呢個蘋果日報，咁佢呢有個地方呢就係抄賠率嘅，即係佢每日會出啲賠，到今日都仲有嘅，喺度抄啲賠率。咁我由抄賠率，即係好似以前人哋講嗰啲股票咁樣咧，即係抄寶仔，抄到後期就用電腦化，就經過咁樣嘅經歷。咁然之後咧，就再去用一啲唔同嘅 system 啊，用啲方法去 test 嗰個 result。 嗱，呢個叫做即係知識型嘅呢個賭波啦， 係 即係用呢個嘅大數據對波盤嘅方式。好啦，咁我想問一下啦。其實喂大佬，我同你都識做嘅啫，我請個公司幫我做，有乜咁危險先做呢啲咁嘅嘢？ 嗱， 點解要蒙面先？ 嗱，最大鑊嘅問題就係呢呢個年代呢，就係如果你一出咗名之後呢，即係正所謂喺中國人社會裏面就槍打出頭鳥，容易呢就變成呢個眾矢之的。咁即係我就比較膽小如鼠啦，咁所以暫時即係未有呢個足夠嘅能力然後班底之前呢，都係 唔係話你盧卡古咁嘅身形仲話自己膽小如鼠， 低調少少係好啲嘅。你問我 嗱唔係喎，嗱我覺得呢個就同我哋今日節目嘅第一個提問係有關嘅。其實點解會容易得罪人呢？咁咧就係因為咧，我認識阿 Joseph 嗰陣時咧，佢就同我講佢最大最大嘅使命係咩咧？係要打爆呢個馬會。 嗯， 咁咧，我覺得有志氣年青人點解咧？就係咧，我最鼓勵嗰啲人挑戰權威嘅。係。而家雖然挑戰權威就好大鑊啦， 冇錯 啊，會報警啊，會即係驅趕你啊，甚至係終身不錄用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 嗯、 但係我覺得咧，好多時咧，我哋聽阿長毛講波就話每一場波都係做波嘅，假波嚟嘅。 嗯， 聽得多啦，但係實際上點樣用行動方式嚟去打爆呢個莊咧？我相信好多人，即係我唔係賭波啦，但係我諗好多有賭波嘅人咧、嗯，都會有呢種咁嘅。冥冥中都有咁嘅諗法嘅，我覺得係。 咁第一樣東西就係何為，即、就、係、是、我哋討論問題之前咧，就我哋就應該定義咗咁何為打爆馬會先。即係好多人街外邊一啲即係坊間上嗰 Facebook 啊，或者一啲叫做 WeChat 的 群組啊，或者 Telegram 的群組呢，都有一些吹風會的。即係咩叫吹風會呢？就係可能就話 俾 tips， 俾 tips， 咁咧就咁樣買啦，就即係穿雲戰，即係一穿十一咁樣，即係全部博埋曬佢，然之後咧就用500蚊就即係就賭到上去500萬咁樣，即係採咗啲東西。咁呢啲係咪代表佢打爆馬會咧？咁樣咁第一樣東西咧，我哋要明白，賭波其實係一個風險管理嘅遊戲，其實唔係一個即係同六合彩係唔同嘅，六合彩係真係純博運氣。但是其實賭波呢，是如果你問我，我覺得是跟股票是相近過，是即是純粹是賭運 風險管理，即是盡量令到自己的 風 險 最 低。 是啦，那即是成日都有講啦，即是同賭同呢個賭場對賭呢，就長賭必輸。點解呢？因為佢唔係因為賭場有錢過你，而係因為賭場嗰個風險管理嘅做法係叻過一般散客、一般街外人。 佢科學化好多， 因為佢科學化好多， 同埋佢 one to many 啊嘛。 是啦， 即是他對住很多散客嘛。 冇錯。 所以他輸一部分散客不緊要的。 是啦。 但你不是嘛。 是啦。 你只是同一個人同個莊對賭咋嘛。 是啦。即使當你是一個專業的賭客都好啦。你會有高低起伏，無論是情緒上高或者你運氣上高都有高低起伏。咁但係呢，賭場就 take average， 去攞個平均數。咁有人好運有人唔好運，咁只要佢不斷去經營，咁佢就永遠都有錢贏囉。而你就要用時間啦，即係包括我 so far 我做到而家都係用時間去做啦，同埋我都有運氣啦，即係我有運氣嘅高低同埋有狀態嘅高低。咁所以變相就係、是、如果純粹憑我一個人或者一個所謂專業嘅賭客去賭呢，其實係冇可能打爆馬會。要打爆得到馬會呢，一定要利用到群眾嘅力量囉。 嗱，我想問下你啦，馬會如果佢係一個誠實嘅莊家，即係等於以前一樣，如果啊賭王成日呢就係、是、無厘頭立起我哋啲籌碼，我哋真係唔 lucky 啦。咁如果馬會係一個即係 honest booker， 咁我哋冇必要打爆佢啦。 當然啦。 咁、啊、究竟馬會點樣搵我哋笨呢？ 嗱，咁第一個問題就係、是、馬會喺香港呢個咁樣嘅環境裏面呢，佢係一個獨市嘅生意嚟㗎。即係你如果你話喔，咁就算我有呢個知識都好，我有呢個咁嘅財力都好，我可唔可以自己開一個莊，然之後去經營呢個賭博呢？係唔得嘅。第二日呢，差佬就會攞嚟冚你㗎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經常我哋新聞都有講啦，即係有啲人呢係因為經營呢個非法賭檔，所以呢就變咗係要坐監，又要拉又要鎖咁樣。咁所以佢本身天然地呢係已經有一個壟斷 地位。我想問外國賭波，譬如英國咁，係咪有唔同嘅賭波機構？ 係。英國是 就沒有獨市生意， 沒有獨市生意這個概念的。英國譬如最簡單，我 call 幾個，我舉了幾個例子，有這個納博啦， William Hill 啦， 有 William Hill 啦，有 Bet365 啦，有無限咁多， 即係而家英超中下游球隊嗰、那個球衣嗰個心口嗰個啦。 所以其實佢係一個好相對上啦，即係一個公平嘅市場。香港 by nature 即係一個非常之唔公平，一個相當壟斷嘅市場 的。即係話因為你冇得對沖， 係啦。 第一冇得對沖，你嘅風險一定少咗一個管理嘅工具啦。 係冇錯。 譬如我哋做好多時風險管理，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喺唔同嘅對可以對唔同嘅公司嘅波盤㗎嘛。係 啦，即係你寧願去賺少啲，但係你個贏嘅機會大好多，或者可能你去到一個，譬如我哋成日譬如有做股票啲人都會講做一個叫做 arbitrary， 即係做一個叫中文叫做呢、這個套凳。OK， 即係可能有啲人係。又買呢樣嘢，即係沽空呢樣嘢，再去 long 翻嚟一樣東西，即係有呢啲咁樣嘅操作。但係喺波情況上，香港係一個好 獨市 生意，變相佢係一個好佢唔會為你去著想，或者佢冇必要去 serve 你，或者要為你提供多啲 product 嚟到改善你嗰個勝率，或者你賺到嘅錢，因為佢天然地已經有個壟斷。 好啦，獨市生意，獨市開波盤，有乜蠱惑嘢呢？ 嗱，最簡單，譬如我乜都唔講，唔講任何操場，最簡單用數學題去講。大家玩個公字啦，即係擲公字。公嘅機會幾多啊？50%。字嘅機會幾多啊？50%。咁我玩擲公字啦，咁我開個盤兩倍 ，OK。公兩倍，字兩倍，咁我係冇錢賺噶嘛？因為點解？因為我係會將我賺到嘅錢翻嚟賠曬出街噶嘛。但係問題馬會就係點咧？即係所有賭博公司都係嘅，佢咧可能開低啲。公咧就可能開 1.8， OK， 字咧就賣 1.8， 咁即係無論我開邊邊，馬會 by nature 已經賺咗 20% 啦。 你明唔明啊？即係佢佢呢個供 1.8 啊嘛，咁我買100蚊，咁我咪攞，我冇錯，我係攞多 80%， 我係攞1.180蚊，但問題就係、佢其實係冇輸㗎嘛，喺個 pool 裏面其實佢已經立咗20蚊㗎嘛，即係佢已經係賺咗呢個咁嘅數囉。 嗯，同埋會唔會就係咩呢，嗰啲叫做我哋好多時就佢開出嚟呢，你買邊飯都死。 嗱，應該咁講，如果你買，應該我得出個結論呢，即係要讓大家明白呢，就係、是、如果你用，即係其實我明咗呢個概念之後呢，其實第一個概念就係、是、其實係唔應該賭波嘅。 屌係你開個節目話冇錯多盤，就跟住話其實唔應該賭。 點解呢？因為喺呢個咁唔公平嘅環境裏面呢， 唔應該搵馬會賭。 冇錯啦，但係問題就係呢個係犯法啦，當然就係因為喺香港。 咁我去幫上澳門有冇問題㗎？ 你在香港就不可以這樣做、 哦、 即是你在香港投注任何海外的莊家已經可以有權拉你的了、 哦、我看投注去 William Hill 都不行的， 是不行的，所以你想想他這麼多公權力，他又本身是一個壟斷生意、嗯、第二就是你的莊，即是那些客人去買其他公司都是會拉的。 你知不知道最仆街是這樣，他通過壟斷賭博生意賺了很多很多錢。 沒錯， 你以為那些錢只是給慈善服務，原來不Q是，我發覺他現在開了一個叫中國部， 嗯， 就是專門將我啲錢攞返大陸啊。 是啊。 我以前政府官嗰兩個同事啊，咪就係而家喺馬會裏面負責中國事務囉。 所以我即係。 所以打爆佢有原因嘅，其實。 係啦、啊、即係所以即係所以佢賺錢係即係可以入一個係一個公開嘅數字嚟，佢一年純粹講，我唔好講馬，唔講六合彩，淨係講波，係不斷每一年都上升嘅。再加埋上一年係啱啱踢完世界盃，佢都要公布佢個一年嗰個年報㗎嘛。即係始終佢係一個即係 賺幾多錢喺賭波度。 賺幾多錢佢冇講，佢就係講佢個營業額，即係佢收益呢，佢收咗800億。 800億。全年關於足球博彩， 淨係足球一 嘅營業額。 營業額。 我當佢賺 10%。 係呀。 即係都8億 ,80 億。10% 我覺得唔 使做。佢乜都唔使做，佢唔需要需要宣傳，佢唔需要去競爭，佢唔需要 去改善佢嘅服務，唔使坐喺度。 跟住仲要攞嗰啲政府馬會將自己嗰啲撥款攞嚟俾曬啲建制派攞嚟做籌用喎，大佬。即係話我哋啲賭仔進貢咗俾佢嗰啲錢。 係呀， 其實佢就攞嚟做呢個政治籌用。 係呀，所以明白咗呢個故事之後呢，其實賭呢係唔 make sense 嘅。咁但係你會問啦，咁點解咁你我點解我仲要做呢，即係點解要仲要開呢個節目仲要講呢，就係點樣可以利用科技，即係我覺得呢個年代同以前唔同，就係以前你可能會俾人撳住搶，或者喺呢個制度上高你冇辦法去改變。但我覺得呢個年代有互聯網呢，就其實好多嘢係 possible。 集眾人之力要。 冇錯啦。即係最簡單就係佢都係天然上高嘅個不利的地方，就係因為嗰班人呢係懶人嚟嘅。你諗下啦，每年坐喺度你賺80億，你唔會去改善嗰個系統，你唔會再進步。所以嗰班人係好懶，佢唔需要做任何嘢。咁所以其實好多漏洞呢係睇得到出嚟嘅。 嗯。 係啦。 嗱，好簡單，因為佢獨市生意，只要大家有心去懟爆佢呢，其實馬會係可以懟得爆嘅。 懟得爆嘅。 只不過個人數唔夠。 係啦。做唔到個 critical mass。 做唔到個 critical mass。好啦，嗱，但係佢請咗好多幫佢開盤嗰啲人，高薪厚祿嘅，我諗都係計 commission 嘅嗰啲友，即係話如果800億裏面馬會賺 10%， 即係80億，80億裏面佢揞翻8億出嚟俾啲友，我諗嗰度我諗最多都係10-20友啫。 嗯， 如果8億俾佢哋分，你諗下一年佢哋每人分幾千萬嘅， 冇錯， 呢啲開盤手，咁佢哋一定會對過曬其他外國嗰啲咁嘅盤嘅情況嘅，其實係。 所以其實佢開盤手就係其實 part of 呢個咁龐大嘅建制陣營囉。佢其實就係點樣去，其實我去到一個位置就係點樣去吹風呀、啊、點樣去控，即係、就是、去，其實我覺得佢而家去到一個位置呢，即、就、係、是、恐怖到就係嗰班開盤手呢，就係佢點樣去控制到啲人會點樣諗。其實我哋陣間去到講今日嗰個 prediction 嗰陣時呢，我哋都會 cover 到嘅呢個東西。 嗱，呢個就我哋做政治呢行都明㗎啦，就係呢打左燈轉右，你明唔明啊？即係其實我係想真正我自己希望係，譬如係曼聯贏嘅上一場，我就會谷大家去買落去呢個巴黎聖日耳門嗰度。 係啦， 係啦。咁嗱，今日咧就除咗講下理論之外咧，就一陣間我哋會講講就係一定要用一啲具體嘅 實戰嘅 情況嚟同大家講。咁啊，而家當然今個禮拜萬眾矚目嘅歐聯賽事啦，咁樣。咁啊，上個禮拜曼聯就在這個巴黎王子球場就翻盤， 咁咧就3-1臨尾啊，93分鐘好似係呢個係啦，呢、這個 Rashford 一個12碼就結束咗呢個億萬富豪球會啊，呢、這個巴黎聖日耳門嘅歐聯夢啦。咁咁啊，隨時而家據說啊，皇馬都已經係侵斯丹，同時咧已經針掂咗呢個麥巴比同呢個尼馬打包，就翻去皇馬添。咁啊，拆走咗尼馬同麥巴比，我諗呢個巴黎聖日耳門都解地睇嘅啦，應該都。咁好啦，上一場我諗曼聯嗰場波對馬會嚟講個彩池相當犀利。 係，即係我哋冇實際數據啦。嗱，呢個亦都係另一個唔公平嘅地方，就係佢係唔需要公布任何嗰、那個嗰、那個投注額啊，每一場嘅個投注嗰個數目，外國係有嘅。 其實賽馬都有公布啦。 賽馬有公布，但係足球佢係冇公布嘅。點解呢？因為足球佢係同你對賭嘅，即係你贏就係佢輸。 嗯 ，OK， 即係呢個係一個天然嘅地位，嗰個情況。咁、所以。佢可能亦都係因為原因，所以唔想俾你捉路咯，即係佢唔需要同你公布，唔需要同你公開咁多，你都冇要求佢咁做，所以佢就自然咁就唔會公開俾你聽咯。 好啊，嗱，咁啊，究竟歐聯吹咩風咧？咁樣阿 Lens 可能整張圖出嚟俾大家睇睇啊，呢個究竟馬會喺呢場呢個馬會點揾笨已經過咗啦，講完啦已經。咁咧就係究竟歐聯啊，整第二張圖出嚟，究竟歐聯而家吹緊咩風咧？咁樣。咁啊，迪亞高哥斯達咧個頭上邊咧就係、是、咧已經寫咗我哋嘅金句啦，就係、是、谷大家捧呢個祖記。點解咧？ 因為幾樣嘢嘅。第一，香港人咧都係有個責任嘅，因為香港人咧好中意名牌嘅，即係見到呢個祖雲達斯啊，即係呢個意大利最勁嘅球隊啦。咁然之後今年 有 C 朗咧 ，C 朗啦，即係 C 朗呢、這個即係呢個咁出名嘅球員。咁大部分人都係懶惰噶嘛，唔會自己去研究。即係足球㗎嘛，都係睇名啊 ,C 朗好勁㗎喎，都係一個球星級人馬嚟㗎喎，咁應該冇乜問題啦。 咁但係佢已經輸咗兩球㗎，點作客呢個聖馬體會嗰陣時。 嗱，咁大家可以唔信呢，可以開蘋果日報睇一睇今日波經講啲乜嘢。 有啲咩講㗎嘛。 咁今日波經呢嘅佢嘅 title 係寫咩，就係、是、歐聯重心 ,C 朗優足無懼逆境。捧祖記翻盤， 咁似嗰啲基督教會正能量嗰啲咁嘅嘢嘅， 或 者邊你去買？哇，唔係啊，買你買祖記呢場波， 係啦，即係嗱，佢嘅情況，佢嘅故事係講啲咩？就係、是、因為首輪咧，馬體會喺主場贏咗2-0，咁即係今 即係點話放軟手腳出硬， 係啦，即係佢講就係、是、啊，咁佢都唔使贏啦，即係馬體會都唔使贏啦，呢場波佢都坐定出線啦，咁即係冇一個 動機， 冇一個 motivation 佢要去搏盡啦。但係祖記唔同喎，佢聯賽又搞掂咗咯，咁佢就 好啦。我想問下你，打斷你話病先。按照同樣呢啲咁嘅邏輯，點解上一場又唔係捧曼聯呢？嗱 ，same situation， 曼聯比仲要係咩？作客 PSG 攞兩球， 冇錯， 即係話佢唔單止係主場攞兩球喎。今次馬體會，但係當時 PSG 係作客勝奧脫福嗰陣時攞兩球， 係啊。 咁點解佢又唔叫人捧曼聯呢？當時？咁你話一樣同樣邏輯 ，PSG 坐定粒六啦。 因為點解呢？因為佢報紙嗰啲人吹呢，或者叫主流傳媒啦，我應該概括啲嚟講啦，就係、是、我冇實際證據，亦都冇辦法證明究竟佢係咪直接去收馬會錢。但係問題佢呢啲咁樣嘅傳媒都係 part of 呢個咁樣嘅 成個 game 嘅一部分。 成個 game 嘅一部分就係、是、因為我要明白佢馬會本身已經賺咁多錢，咁但係呢個世界就係嗰個貪婪係無限嘅。佢點解可以再賺得多錢呢？就係、是、令到嗰個賭客嗰、那個 total 嗰個投注額 lopside 咗去一個佢認為唔會發生嘅情況，即係譬如舉例，佢當日即係呢個巴黎聖日耳門，佢係開咩呢？就係、是、巴黎讓曼聯一球嘅，咁即係佢開到個格局就係、是、唉唔會輸㗎啦，即、就、係、是、巴黎就算唔和都起碼贏一球， 起碼贏一球 係，起碼贏一球啊！即係有咩理由會輸突飛呢個曼聯嘅咧？咁樣。咁結果就係完全係一個180度嘅相反啦。咁所以佢咪令到佢咪就會再賺得更加多錢咯，因為佢唔需要賠俾客啦嘛。係 啊， 呢個就係佢嗰個遊戲嘅玩法。所以佢點樣令到大部分人係覺得會係 A， 然之後 你 就落 B， 而你同時係會落，亦都覺而符合你心目中嘅 expectation。因為始終落住嗰個係你啊嘛， 即係一個其實係一個心理嘅 manipulation 嚟嘅， 係一個心理遊戲。咁但係佢咪完全馬會嗱幾個問題先，馬會係咪估緊你會點樣做呢？某程度上係，亦都某程度上唔係。咩意思呢？就係佢係根據大數據去分析究竟街外人究竟點樣諗呢？佢擺好多錢落去係研究究竟街外人點樣去睇呢場波。譬如早期對馬體，佢覺得就如頭先我 估嘅啫，馬會有實際證據去證明呢個東西嘅，就係、是、哦，大部分人都覺得祖記好勁喎，祖記有斯朗喎， 復出係 啦，復出喎，同埋佢好有決心喎。 咁啊，呢個馬體會又冇咗呢個 DC 喎， 係啦，咁一定 到喎， 咁一定係捱揼啦，係啦。咁 跟住高癲又好似出唔到，好似一大扎出唔到，講到佢 係啦。 咁個高癲係出到嘅，其實 咁嗰個比較咪講到好似係 實力懸殊 啊，實力懸殊。咁然之後你聽完呢樣嘢之後，你覺得咦 make sense 喎、 啊， 合理喎、啊。咁你要諗啊，哇！咁又月中啦，啲錢又好似使曬啦，咁不如搏一搏啦，搏一搏啦。咁然之後你就去幾千蚊或者過萬咁樣去落落去，咁第二招你咪輸咗咯。 好啊，嗱，當而家真係馬會想谷大家買落去呢個祖記，佢而家開盤開出嚟係咩？ 佢而家開個盤出嚟咧，佢初盤咧係馬會咧係開祖記讓半一嘅， 半一 咩情況咧？即係佢贏。坐底是要贏兩球先至食曬成個盤，而一球咧最多係食一半嘅啫。 哇！咁啊，即係揾人笨嘅啫。我覺得呢場波絕對係五波嚟喎，我睇係。 咁根據我數據嘅分析咧，即係呢個係我嘅工作咧，就係、是、研究嘅一個結果應該係點樣。初步嘅分析咧，就祖記會唔會輸咧？就唔會輸嘅。咁但係問題是會唔會贏到？即係如果佢而家跟 一啊嘛，係 啊，係啊，佢要出線，佢唔係就係要就要贏兩球都要加時㗎。係 啊， 我當個結果係2-0，佢咪加時咯。咁、加時你唔知會發生咩事㗎嘛？可能有人斷腳，或者有人有12碼，有人有線低，咁冇人估到。如果最佢要真係贏最穩陣咧，就要贏3-0，即係佢女方要入唔到波，即係馬體作客嘛。如果馬體作客入咗一球， 一球就完㗎啦，場波 係就完㗎啦。甚至乎連加時都冇打，因為作客入球相計，即係歐聯嗰個制度。咁問題就係、是、祖記贏唔贏到三球係第一個 question mark， 我心一睇呢係分析睇呢係贏唔到三球嘅， 對馬體會贏唔到， 贏唔到三球嘅。第二就係、是、咁我分析佢嘅大細呢，佢係偏細多過大。當然呢啲咁嘅分析係要去到最尾先至有再一個 final 嘅 decision 啦。咁但我純粹睇個初盤根據數據嘅分析呢，即係呢個系統大數據分析呢，佢就係第一贏唔到三球，而偏下半好大機會和最多贏一球， 係 呢、這個就係我哋睇到嘅東西。 但我相信除咗早幾呢場波之外咧，都可以講一講香港人最關心嘅，其實就唔係呢個凌晨呢一場，而係咧跟住再嚟嘅呢個利物浦對拜仁。我相信利物浦同呢個曼聯嘅歐聯賽事咧，馬會嘅賽事係最犀利嘅。 嗯， 點解咧？就因為呢兩隊球隊喺亞洲嚟講有大量嘅球迷。 冇錯。 咁利記球迷都唔少啦，當然係曼聯亦都係啦。咁好簡單啊，利記就上一次主場就0-0，兩隊都入唔到波。咁就今場點睇呢？ 咁首先要講呢，我本身呢係一個拜仁慕尼黑嘅球迷嚟嘅。咁、所以 離身先。 咁所以有冇主觀嘅成分呢？咁可能有啲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我根據我分析呢，就係、是、拜仁喺呢一場呢就唔係咁慘啫，因為我今年咧我都係比較悲觀嘅，即係要去到上兩週咧，先至喺即係拜仁喺呢個國內聯賽即係德甲裏面咧，先至追和得翻呢個多蒙特喺榜首兩隊叮噹碼頭，即係今年係個狀態之差咧，就同德國隊喺世界盃嘅表現咧係基本上一擔擔嘅。 好似阿洛賓出唔到啊，你貝利啊啲出唔到。 佢未出 final 嗰、那個， 未出陣容， 係啦，未出陣容話嗰、那個吹緊嗰個消息咯。 嗯。 咁但係我睇嗰個情況咧，但係又唔係咁悲觀喎，即係拜仁亦都有機會摸和坐和望贏咁樣嘅格局咯。 但小心啊！我哋好多城寨嘅支持者都係利物浦嘅球迷嚟，我見到佢哋 icon 係。 所以你會被人揼嘅 ，you shall never walk alone 啊！ 係啦，咁但係咧，我又咁樣講啦， walk alone 啊，差唔多。 但係利物浦 個頭穿窿啊！ 利物浦喺國內，即係佢喺呢個英超咧，又即係最近又下滑啦表現，咁所以嗱，我又即係始終我都係要符合翻出邊嘅人點睇，我要睇埋究竟出邊人點睇，即係我就純粹用數據睇咧，亦都未係足夠嘅，咁我要睇埋聽日，所以呢場咧。其實我都係 hold 一 hold 先，係啦，因為始終大部分人都會睇到我嗰樣東西就係、是，拜仁好似個，即係我最唔中意聽街外人講嘅東西就係、是，哇個勢上緊嚟咧，呢啲我係唔知佢講乜嘅。 喂，大佬呢啲通常你諗下好簡單，上次阿仙奴對曼聯， 係 在歐聯卜低曼聯卜低大逆轉之後 是 大家都說一吹一定曼聯跌當時我都覺得不是吧你其實你反轉反而阿仙奴近期的表現是不曳的真的 即是在很多人的 眼裡面呢即是他們是等於當自己彈機這樣的即是所有東西都可以用主觀的意志即是我是一個球迷覺得啊場場波每一個球員都要去到盡的即是一定即是看了太多的勵志片每人都是給 120% 來的 咁但係高老婆講得啱啊！佢上次輸咗俾呢個沙林頓啊， 佢話啲人當佢打緊 PS4 啊嘛，佢話個個好似當緊打緊 PS4 咁樣嘛，佢話，所以呢句講得啱㗎，我覺得，唔係一撳掣就一到一零到一百噶嘛，即刻。 而最大問題就係始終球員都係人嚟噶嘛，佢都有狀態嘅高低起伏啦，亦都可能有情緒啦。咁所以其實都唔可能要求每一個球員都係每個場都係搏到盡。 佢每場波去唔去佢哋都有自己睇法。 都係自己睇法啦。所以呢個就係即係其實足球係即係 manage, 所以叫 manager, 點解呢就係因為佢 manage 嗰啲球員嘅情緒呢係多於一切。 manager 就 manage 球員嘅情緒好似摩連奴咁就刺激球員嘅情緒。咁蘇斯克查呢就係疏導球員嘅情緒。馬會就 manage 個風險就製造我哋高風險。然後我哋作為一個賭仔呢就要咩呢 manage 自己嘅低風險變成咁所以呢個都係 manage 嚟嘅其實都係自己其實賭波都係 manage 嚟嘅 其實要點樣控制自己嗰個注碼啦點樣控制自己嗰個喜好即係點樣盡量通常我自己呢我以前就係盡量自己鍾意嗰啲球隊譬如拜仁啊或者德國隊嗰啲我盡量就唔去嘅 係呀因為受情緒影響嘛 受情緒影響 即係好似阿陶君衡成日都講啦係咪即係自己擁護嘅球隊就買對家咁樣對沖即是輸了而家贏了波輸了盤就冇所謂是嗎 但是我覺得要贏到馬會呢即是我哋香港人要贏到馬會或者賭波公司 in as a whole 呢純粹是靠呢個控制是不夠的純粹是靠呢個情緒管理控制呢這個是不足夠的而是怎樣去即是大家其實大家打仗嗰個軍火都不一樣即是我哋用緊一個很普通的 read 呢個 data 的方法人哋用緊最先進、最有錢去買嗰啲靚嘅電腦去分析，所以喺個軍備上高咧就 嗱，我就同你唔同嘅，我基本上我自己都係講翻呢個即係第一場呢個早幾對呢個馬體會，我就完全唔係 base on 數據分析嘅，最主要嘅原因咧，我咧就係完全從政治角度去睇足球嘅，所以我覺得馬體會唔單止會平手，我覺得馬體會會贏添，在穩守突擊下面點解呢就因為最近大陸一個企業七牌就委任了斯朗做代言人因為斯朗七號咁你只是說七牌再加埋七號即是祖雲達斯七梗啦係咪所以我就同你好唔同啦我就完全唔講數據分析嘅我就係呢個政治風水學睇波啊圖君能講得啱啊呢個政治風水學睇波我俾大家嘅 tips 就好簡單啦我調返住我覺得馬體會唔單止平手我覺得馬體會會贏啲。 咁 我同你有啲唔同㗎。 進取嘅就可以去呢、這個。 唔係平手盤咁簡單。 客勝都得嘅如果你進取。 係啦因為最後尾祖雲達斯再喺一系咁谷嘅話呢 係。 輸突擊都輸死嚟我覺得。真係。因為佢好簡單嘛。因為歐聯就係咩呢鬥犯小錯嘅。 冇錯。 同聯賽好唔同嘅。歐聯嗰個致勝關鍵。是大家鬥犯錯犯得少 沒錯 聖日耳門和曼聯的關鍵也是一樣所以我覺得今次當你鞠躬的時候出錯的機會大 要看臨尾那個變化我會暫時仍然堅持向大家推介就是買這個下盤 好的今天第一次跟大家見面記住了、Joseph 講了他的看法我也講了我的這個叫政治風水學去估波的咁就下個禮拜星期二繼續俾彩蛋大家拜拜 拜拜